好，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邢静演唱的《我爱夏日长》，关淑怡演唱的《复活》，徐怀钰带出的《我不要》。 终于不管呼吸都缺氧，你是恨，每一丝痕迹的的香气，别贪心宁愿喘息，你华丽深不见底，流沙里没有余地，我注定离不开你，天和地只不想你，爱上 抱抱，我要安静，不被打扰，放我孤单。

这个就是中国人，看气氛急速掌握就不必问。Yeah, yeah, 你用温柔的眼神迷惑了所有女生，喊 baby 非常大声却不认真。别以为爱情就像电影一样精彩，都是快乐的结局由于那样。别以为你说情话我会心花怒放， I'm a chocolate baby 我想当。 Don't call me baby， 我要的是真的心，只属于我，等我听我，把我当作唯一，不是那些 baby 只为你开心。

号，我要再见你，只想将心声透露。我是望着我这默默挂满的记号，纵是混乱眼中，代表为了指我路，到处去碰，到处去看，代入暗箭，光箭太回头。真心被俘虏，我失足圈套，探索性爱路。你能未太已叫我醉倒，我堕入情网，你却在望我看，始终不释放。你笑笑看看我，像是望着猎物，我心已伤。我堕入情网，你却在望我看，始终不释放。恨爱心中激荡，这陷阱，陷阱，陷阱，陷阱，牵我跌上。再见你，只想将心声透露。爱慕，独自望着路上默默画满的记号，纵是混乱当中，特别为了指我路，到处去碰，到处去看，代入暗箭，方知太回头。真心被俘虏，仿佛遭圈套，探索情爱路。你那美态已叫我醉倒。

想撇穿，像有口难言，并没有快乐过，不在你身边。 如今对你是毫无把握，不愿让你

像什么？